vor dem Tore, da steht ein Lindenbaum. Ich träumt in seinem Schatten so manchen süßen 欢迎来到遇见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即使只有一点点，好像也可以开始感觉出秋天的感觉，在那个暑气当中却有一丝的凉意跟阴暗的天空。我们刚才听到这是舒伯特的冬之旅当中的这段菩提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都来放一点好像有秋天感觉的音乐。舒伯特这些作品写于1827年，也就是在他的过世前一年， 当他的朋友们听了这系列的歌曲之后，都隐隐约约觉得这可能就是舒伯特最后的歌曲作品了。而舒伯特告诉他的朋友说，这些音乐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安慰你们的，就像他曾经安慰我一样。好像很多创作人的心情都是如此的。再继续来听，这是法朗克为小提琴跟钢琴所写的 A 大调奏鸣曲。这首作品本来是写给他的好朋友伊莎伊的结婚礼物，但是好像在里面也可以听出一些法朗克在音乐中埋藏的一些讯息。他的弟子丹蒂曾经回忆，这场演奏会在一个博物馆的艺廊里面举行，然后当时是从下午开始音乐会的，有演奏佛瑞啊等人的作品，最后演奏到法朗克这首曲子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了，而且在美术馆里是不准点灯的，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中聆听完这首曲子，而演奏家也是用背谱的方式完成的，可是这些音乐就像是在发光一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这是梅岛绿担任小提琴演奏。Thank you. 法朗克为小提琴跟钢琴所写的 A 大调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是由美岛律担任小提琴演奏。这首作品在那一年在博物馆的美艺廊里面演奏的时候，天渐渐的黑了，而在去当场在场的观众回忆，这个音乐虽然在黑暗之中，但它几乎就像是主宰了整个黑暗一样，在其中闪闪发光着。再继续来听另外一首作品，是布拉姆斯的大提琴奏鸣曲 D 大调。事实上这是改编自布拉姆斯自己改编自他的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的，时间是在1897年发行，同时也是布拉姆斯过世的那一年。可能是因为当时发行的量不大，是很限量的，所以几乎后来被世人忘了它的存在，一直到1974年才在维也纳的国会图书馆重新被发掘。我们来欣赏，这是由大提琴家史塔克的演奏，布拉姆斯这首大提琴奏鸣曲。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之粉红色森林，我是雷光夏。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是布拉姆斯的改编自他的小提琴奏鸣曲的用大提琴演奏。我们知道布拉姆斯一向对于 cello 对大提琴很有好感，而且有偏好，他喜欢大提琴那样低沉而富有感情的声音。刚才的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是一些有秋天意味的音乐，接下来来一点奔放了春天的生命力吧。我们来听，这是卡尔奥夫的波兰诗歌。波兰诗歌是在1803年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发现了一批手稿，里面保存了11、12世纪的这些诗歌跟戏剧的文本，描述的是当时诗人跟庶民的生活。我们就来听，这是就是卡尔奥夫他根据这批文本所写的这一出歌曲作品《布兰诗歌》，里面那个命运的女神的旋律是常常被影视作为配乐之用。不过我们今天不听那段，我们来听当中的这段《迷人之春》以及《在草地上》。 Thank you. 我们欣赏是卡尔奥夫的布兰诗歌当中的几段选曲，分别是迷人之春以及在草地上，这都是根据11、12世纪的修道院出土的这些诗歌跟戏剧为文本所写的曲，在1937年法兰克福进行的首演。究竟人类的生命历程是如何展现的，在这首作品里面我们听见春天，听见爱情，还有欲望跟那朴拙奔放的力量。再继续来听这首曲子，也是觉得带有生命力一种活泼的感觉，这是来自乐圣贝多芬为他的长期赞助他的贵族好友华德斯坦所写的这首第21号钢琴奏鸣曲，来欣赏当中的第3乐章，这是肯普夫担任钢琴演奏。 贝多芬第21号钢琴奏鸣曲华德斯坦的第三乐章，这是由肯普夫担任钢琴演奏，时间是下午3:55。声音纺织机，我们一连续听到的是古典音乐的曲目。在等一下四点钟之后，我们今天的纺织机之友惠妮已经坐在我的旁边了。我们很期待听到惠妮她的创作，以及她跟我们谈谈她对音乐的想法。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刚才预告说，今天我们纺织机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张惠妮已经来到现场。惠妮你好。 光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惠妮上次来是因为你为你的这个音乐剧场，音乐舞蹈剧场 就是一个舞蹈剧场，对对对，然后我为这个舞蹈剧场做音乐，然后有一些构想，然后跟编舞者合作，这样。 今天因为惠妮很难得，就是平常非常忙碌，然后暑假的时候身为老师，他终于比较有空一点，所以其实还是很忙，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惠妮可以来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一些音乐，特别是你的创作以及你的编曲的作品。我们先听到这个作品，就是你在2011年在广域厅的有一个首演委托作曲，叫做五言诗。我会想请你我们先来听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段有放卡尔夫的布兰诗歌嘛，因为对啊，他也是从中世纪诗人的这个文件里面去取材，然后创作他全新的一个编排。那五言诗据我所知也是根据中国古代的诗作采取一些意象，对不对？ 对，我其实是就是说先，因为最主要是跟这个我这个委托创作的编制有点关系。因为我的编制我是被规定的，然后就是我那时候想说，诶，那就是四重奏加一把吉他的独奏，所以它基本上是五个成员。那我那时候就想说，诶，我到底要做怎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可以选择一个跟舞有关的，因为我通常对数字都很有一个那个感觉。那我就想说，诶，那五个人，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就是跟五言诗，所以我就去 search， 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去找五言诗的这个材料，然后可以跟这，然后我又把这个段落分成五个段落，等一下我们会有情景，五个情景。那每一个情景我就找我是截录唐诗，就是等于算是大概是一个段落的唐诗，然后作为这个画面，然后去把每一个情景把它酝酿出来，所以每一个情景都会有一个来描绘它的唐诗在这当中，这样子。 如果用我们比较说西方说法，就可能就五个乐章，然后每个乐章呢，它就是一段诗的情景作为创作的核心。 对对。 但我想请教，因为我知道你是 你知道作曲硕士，所以想问，也是 现在满地都是 我认识的最厉害的乐理老师，最严格的 没有没有，并没有 乐理老师跟钢琴老师， 我只是对你比较严格。 对，我跟你学乐理也是学到我跟吴定元教授学到差不多的地方，又停下来，我都停在同一个地方。好，总之呢，慧妮也曾经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都非常厉害。然后，慧妮，我想问你，就是说。在现代音乐创作当中，一般所谓的比如四乐章啊，或者是三个乐章啊，或者交响诗啊，或者一切是不是都已经成过去，现在现代音乐家是不是其实它是有更大的空间的？ 嗯，一定是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就算是以前的作曲家他们也是有很大的空间。 嗯，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回头看，诶，就他们在那个世代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诶，怎样子的一个编制，或者是怎样一个形式，或是他们那时候流行怎么样的形式。可是我觉得到了20世纪，其实所有的创作的这个理念跟概念都解套了。 嗯， 那包括创作的音高的那些所有的素材，其实等于算是一个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真的没有所谓的说一定要几个乐章或是什么，那就是根据创作者的自己的一个理念去做一个编排跟他自己的逻辑世界这样子。 我可以再往下问吗？因为比如说我们以前听到贝多芬 在上课 四个乐章，不会，我觉得很好奇啊。因为你才是真正在学院里面你有入殿堂之门嘛，就是像贝多芬那个时代他们的几个乐章或什么，事实上是不是也是因应当时的演奏的环境跟观众他们的一些反应的一些平衡而找出来的这种演奏的形式，比如说一个交响乐可能演奏完什么50分钟或者是四个乐章，是不是通常这种长度或什么会跟当时的这种创作的情境是有关的？ 其实我相信不好意思，就是我相信就是任何一个艺术它一定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然后还有跟这些艺术家或音乐家他们所创作的那个时代是紧紧相连的。 嗯，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可以了解的话，也是可能就是从我们就是在学院大概自己或是读了一些关于音乐历史的书，然后或是一些关于一些音乐家的一些传记，我们大概比较说哦，那个世代或是说我们留下来的那个世代的一个经典作品大部分都是存在着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嗯， 对，那我想这应该是跟他们当时的一个潮流有很大的关系。那例如但是有一些作曲家他就可能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嗯， 那我觉得像你刚刚介绍的例如说贝多芬。 嗯， 哦，那贝多芬他其实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也算是一个等于算是一个先锋者。对，那他会寻求一个就是可能他会刚开始是可能以前莫扎特或者海顿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会踏着他们的轨迹，可是他慢慢的会在那个轨迹里面去寻求他可以在这里面找寻一些突破。 嗯， 那我觉得其实创作的生涯本身他就是一直在找寻最大的可能性。 嗯 嗯，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在每个世代都会发生的事情。 嗯嗯嗯， 对啊， 了解。好，好像很 好严肃， 很开心耶，上一课还没上完的，你不要逃走。我要先听你的作品，就是五言诗的情景一。嗯，这是选自张九龄的诗作。然后我们刚好查那两个字怎么念。你选用的这句诗叫做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对。 是用之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花园的一个情景。破题的， 嗯，因为我其实这个五个情景，其实它是等于算是每一个情景，我都给予一个英文字的意象。 嗯， 虽然就是这个英文字它是一个 keywords， 然后那个 keywords， 然后就又用唐诗来叙述这个 keywords。 嗯， 那我第一个情景一是叫做 garden。 嗯 嗯，所以它是一个G开头的。那其实等一下我们如果 陆续把这五个情景听完，其实它拼起来，它每一个 keywords 的句首的那个字把它连接起来，又是刚好是GRACE 叫做 grace， 嗯， 那就是一个所谓的恩典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又把这 grace 这五个capital 就是那些它的字首又把它拼成不一样的那个 keywords。 那所以情景一我是把它设计成 garden， 所以就有点像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我又透过这样的意象去给予我自己在音乐上面的创作的一个画面跟空间这样子。那所以个情景一是所谓的就是花园，然后去叙述那个春天的那个其实它这里面是讲春天跟秋天啦，那但是我其实是摘录了那个感觉好像是一个春意盎然，然后那个生气蓬勃绿意盎然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 我们先听到这篇录音，就是你在演出的时候在广义的爱乐厅他们的演奏，然后这是一首为吉他所写的五重奏五言诗，来听听当中这一段情景一，就是 Garden。 就是五言诗的第一乐章第一场景，叫做 Garden， 然后采用的诗句是张九龄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就是花园的意象。好听耶，我觉得听到里面就是当然就是东方风格吧，可是好像又不只是东方风格，你里面有用那种弦乐，你知道和音，请问您的秘诀是？看到我现在那个很谦卑的眼神， 不要这样，我这样好害羞。没有，其实我当初用这些字首，我其实这里面还用了一个东西，除了那个 G 这一件事情，其实我是用了 So 这颗音。 哦，就是 G 调。嗯， 也不是 G 调， 不是 D 调。 它其实我比较广义的是说，它从 So 这个音衍生出发展出来的。 你好有心机哦。 对呀、啊，这个时候 作曲家 就会被发现， 好讨厌， 隐藏的心机。 好听，就是广义基金会委托你作曲的吉他的五重奏，那你要介绍一下演奏者是哪些人，对不对？ 这个演奏者吉他是由其实现在他们都是非常活跃的音乐家，就是吉他独是由柯一方来演奏。然后弦四重奏的话是就是由广义爱乐他们当时的四个首席，就是蔡耿明先生，还有吴洪哲先生，还有赵怡文小姐以及黄银元小姐，对，那就是两把小提琴，一个中提琴，还有一把大提琴，就是一个弦四重奏的编制，对对，由他们来演奏这个部分。 了解了。那我们再来听第二乐章，叫做就是Grace 的话，第二个单字是 rain， R 开头，就是 rain。 对啊，我觉得应该来那个什么猜谜， 猜谜 coin， 猜谜。 不要来开玩笑。对，那情节 你用的诗句是韦应物的诗作，这句诗是韦雨矮方圆，春秋明何处，就是跟雨相关的了。 因为我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 R 的话在这个音乐里面的运用，我是主要这个地方，其实我这个五重奏里面主要的角色是吉他，可是在这个地方我就让吉他有比较多的所谓的 rest 休息， 对，然后所以主要都是比较多的弦乐，但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吉他进来，但是这里面是主要是以弦乐四重奏为主，那这个就是我这里面的一个 image， 一个画面的话是想到一个在宽广的那个草原上面有那个很像那种蒙蒙的雨，所以它是一整片的这样子一个那种层，很像层次的那样子的东西，然后在那个远方的时候有那种鸟声忽然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宽广然后一个绵密的一个感觉，就是绵绵细雨的那样子的感觉。 好，我们就来听听看作曲家是怎么用音乐去描绘他心中这个场景的。 Thank you. 就是张慧妮的作品《无言诗》当中的第二情景，叫做 Rain。然后是取材自韦应物的诗作《韦与矮方圆》，春秋明何处？其实也不是取材，是你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之一。嗯、事实上，我刚刚就听的时候，真的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好像真的有看到那个雨从近处，然后飘到远处，越来越远，然后你会想听到那个远处的声音。然后其实这也呼应了春秋明何处这个诗句，就好像在很远的地方，你可以透过这个声音去理解说你的听觉可以到达多远的地方，对啊。嗯，然后你的 rain 其实也是让吉他有一个象征的，就是一个 rest， 有个休止符，里面吉他弹的不多，但它仍然是关键的角色。我的乐评怎么样？ 你的乐评我很好。 你干嘛？你先结吧。 对，我很好。对，我也在 rest。我 你好。不过我觉得我们从刚刚，因为从一开始我问慧妮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什么贝多芬那个时代的那些规则其实在现代音乐里面都不需要存在，但就如贝多芬说的，其实音乐家或创作者都一直，他不是刻意的，但他有办法去 sense 到说什么东西可以再往前进一步或往前推一步，或是把后面那个栅栏给拆了，或者把一些束缚手镣脚铐给打破，但这个东西好像我觉得在特别是音乐家的创作里面是比较严谨的方式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还是跟每一个音乐家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对，有的人就是就是扒着传统，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爬上去，然后有的人是就是说我怎么样就是要打破那个传统，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破坏者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它都是跟过去有很大的关系。对，无论你是打破或是重建或是追随，我觉得其实你都不能逃脱时间的脚步。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看这个还蛮 easy，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创作就是其实比较像一个我们在认真玩的一个游戏。 是， 对对对，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说可能我不知道，如果用比较耸动的，人们是喜欢比较用耸动字，比如贝多芬惊爆把人生加入管弦乐团，就是这种字眼就让人觉得好像艺术好像一切都失去，突然间失去了重力了。 有啊，之前不是就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传记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有一个影片，他就是把莫扎特讲了，他就是以前的 superstar。就是很像我们像现在到处作秀的一个那个巨星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他在他们当时就是这样子的表演的，这样子一个对。 好，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张慧妮，作曲家张慧妮，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听慧妮的作品。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张慧妮，作曲家。慧妮在带来了这首五言诗的我觉得是很精彩的一个委托创作。在当年是在广义厅首演的，然后也在现场录下了这个拷贝。然后我们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听到。刚刚听到的是 Garden 跟 Rain 两个场景，就已经感受到作曲家要展现的那种我觉得作曲实力。下面这段是比较短的一个乐章。是第三个场景，叫做 Aroma， 你要解释一下吗？ 这个场景的话，它的那个诗句是孟浩然的《和风送香气》 竹鹿低清响。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是把它想成是有点像是一个古琴，然后所以它的那个音响的空间是比较广阔的。对，那其实我想到的是那个竹鹿低清响，它有那种在那个竹林里面一点点的那个露水，对，声音咚一声，然后所以但是它那个咚一声的时候，它也不是马上就有很多的回音，它是可能非常的清淡。 嗯， 对，所以这个乐章其实我是很寡言，等于算是音乐说的没有很多，但是给予一些音响还有音色上面的一些空间。那主要 aroma 的话，因为它的开头是 A， 哦 ，GRIC 的 A， 所以用拉。 哦，解密， 解密。对 ，aroma 是也是 cold 呼应和风送香气的那个 香 味。 对， 嗯，你觉得它？对啊，挺感。听到的就是《情景三 Aroma》，选自《午言诗》这部委托创作，是张慧妮的作品。诚如你说的，就好像听到了古琴的音色，就是你让吉他去单纯 的泛音 啊， 运用了很多吉他的泛音。我那时候就跟一方工作了一下， 嗯， 就是因为我写了，我会稍微因为我对吉他的部分我还是要请教他，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哪一些泛音。是可以产生很大的那个作用，因为我其实希望能够产生那样子的泛音，因为我觉得泛音是一个很特殊很漂亮的音色，在这样子的一个乐章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对对对，所以用了一些泛音，也用了弦乐的一些泛音去做一些呼应。 嗯， 所以作曲家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你们对于大部分的乐器的都已经比较了解了，然后但是如果针对特别乐器还是要再去跟他讨论，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对，所以你就会看过去其实有很多的，其实早期像 Brahms 他跟姚阿新啊，或是一些作曲家跟一些演奏家，其实他们都会有很好的交情，然后我觉得他会特别为他写曲子或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也会针对这个演奏家的个别性去做很多的量身设计跟定做。对对对， 因为以前杰出的演奏者呢常常会是作曲家灵感的来源，或者他们是朋友的话，然后就 那是更像的一张，我觉得。对对对， 我们就来听这首五原诗的第四个场景了。是 C 开头的 GRACE 的话已经到了 C 了，所以是 couple。 对 couple，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在讲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有一点那个，有那个，哎，那个是什么？就是它叫做蝴蝶双飞，所以让我们有那个什么梁祝嘛，有一点梁祝，所以我觉得这个乐章有一点那个巴拉，就是巴拉乐章这样子，双飞西园草。 就是选自李白的诗，我们来听听看。但是我们档案，但是事实上这曲子最后面还是非常精彩的，来不及把它听完。这是在五原诗情景四 couple， 然后就是选自李白的诗作《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然后作曲家自己说，让他有点想到那个蝴蝶双飞，有点梁祝的情景。 对呀、啊，对呀、啊。 好听耶，我觉得慧妮的创作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就是会让我觉得在这个音乐里面你不能说它是什么，有我觉得用画面感形容不足以形容，你有一种常让我看到一个交织的宇宙的结构，我已经常常讲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它都会让我看到那个结构，那个织度啊，好像忽紧忽松，然后忽远忽近，就是你就会沉迷在其中，然后当你愿意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让它突然展开的。然后我就觉得慧妮好厉害哦， 好害羞。 刚刚听到是你接受广义基金会委托写的这个吉他五重奏五言诗，也很希望它有更多机会能够被演出。然后我觉得吉他应该算是这个声音之度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面向，然后是为整体的这个音画场景服务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其实吉他跟弦乐，因为吉他自己本身就是弦乐的一组，然后他又跟弦乐四重奏，所以他们之间的交织我觉得是很容易融合在一起的。 对，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从以前就非常喜欢吉他的声音，然后其实弦乐我也非常喜欢，所以这一次在做这个就是那时候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去构思说我怎么样把这两样的同样是弦乐，但是他们的产生的方式的音响产生音响的方式不太一样的这样子的弦乐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对对对 对，好 不要喘气。 好，那我跟慧妮我们常合作，就是从我的80年代还有清晨旅行以及远方鼓声，慧妮都是做很精彩的弦乐编曲，大家都会常问我说这个弦乐到底是怎么写出来，我说这是我的朋友张慧妮啊。所以这一次当我受到房东的猫他们的邀请帮他们制作一首单曲的时候，这首歌叫孤独之书，他们说希望跟远方鼓声是用同一个编曲家，然后那个编曲虽然是我自己，可是里面的弦乐重要部分都是慧妮处理的，所以我就请慧妮参与制作这首房东猫的单曲《孤独之书》的制作，然后我们就来听看这首歌好了。那这首歌我们两个也是磨了很久，快打起来没有 没有，是跟里面的乐手打起来 这个的编曲编制是用我忘了是五重奏吗四重奏几重奏、 整个失忆啊。 对，然后再加个 是好像是四重奏吧。 对，好像是四重奏。 对，但是因为那一天好像 多来了一个人。 多来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用了。 把它加上去。 对对，但是主要是四重奏的编制。 然后再加上一个竖笛。 Primate。 竖笛是后来我请在维纳的录音师朋友，就是他请到一个算是伊朗裔的年轻的竖笛手叫 Mona， 然后他在ECM出过个人的竖笛演奏专辑帮我们录音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 生命足够坚固，多一日夜孤独，让风带我去梦处，然后离不开梦处。 我们听到就是房东的猫他们的这首孤独之书，然后作曲是房东猫，然后编曲呢是邀请惠妮来参与这次的。哎，对不起哦，好，没事，好，抱歉。好，然后这次编曲是也是惠妮为我们参与制作的，然后惠妮在。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我们跟流行歌手的合作，然后你自己的委托创作，你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剧场配乐，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来听你最近的作品，你要先介绍一下吗？ 这一次是就是跟那个黑门山上剧团合作，其实应该是说就是以应该是开立娱乐，然后找黑门山剧团制作的一出演出，一个舞台剧叫做《摇橹白蛇传》，那导演是宋少卿。对，然后其实这个剧 已经演完了， 谢谢。 所以我们不是要、那个、 我们不是在宣传， 对对，我们现在音乐欣赏好。 然后这个剧 很不容易、 这个剧其实因为它主要是从京剧里面的《白蛇传》去做发想。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其实不是以那个许仙跟白素贞为主轴，它其实当然他们是主要的中心，但是其实它讲的是帮许仙跟白素贞摇桨的那个鲁夫、那个船夫的心声，所以它讲的是一个配角，那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在这个大的故事里面去透过这个小人物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对对对，然后它有很多的古今穿梭，其实它有点像 穿越的， 对，但是那个我们的执行导演不太喜欢我们讲穿越，所以 穿梭好， 对，但是它是真的是有时候是现代版，那也有过去版，然后就是在讲许仙跟白素贞，但是讲的是这个摇橹的鲁夫，他对白素贞其实他是有情愫发生的。那所以就参与这个剧。那这个剧好玩的是最主要是其实它里面第四场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京戏的水漫金山的一个水斗的那个很经典的一个京戏的，无论是唱或是很多。但是呢我就在中间呢要串这些京戏。所以就稍微选择了一些音色，还有一些配乐的一些素材，然后能够把这两者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啊，我们就来听张惠妮做配乐的这个作品《摇橹白蛇传》。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惠妮来节目当中，希望下次不要是又是寒假才能看到你。 可能，很可能， 很可能。 期待下次更多作品，我们一定要去听好喜欢的音乐。谢谢你， 谢谢， 拜拜。